白白，不费任何话，像个黑人发，好人不费，我拉到的。 never seen him die, they don't know where. Que te mates mejor a ti, Daniel, mejor a ti. Que pase a ti.